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不同的就是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即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好，師兄本土筆記，咁今個星期呢就講兩場嘅賽事啦，一場就傑志，咁就主場對流浪啦，另一場就係高級組銀牌嘅決賽，太陽飛馬呢就對呢個南華嘅。咁講咗場銀牌決賽先，咁好坦白講啦，因為呢場波我自己就只係睇咗大約30分鐘啫喺電視，咁因為自己視網就都唔能夠睇到全場，咁但係基本上嗰個進程呢都略略都可以睇到，即係嗰個後尾個大約大半個下半場啦都睇到嘅。咁就第一件事啦，咁就雙方嘅陣容咧，咁就呢個太陽飛馬嗰方面咧，咁就係繼續咧就用史高維打龍門嘅，咁後防係呢個斯薩啦，咁再配合係呢個摩域治啦，左邊就係呢、這個鄧景煌，右邊咧就係呢、這個唐建文嘅，咁就另外咧就會係呢、這個中場就麥寶美拍住咧，打埋呢場波就應該係會翻上去大陸踢波嘅白鶴，咁就至於前線咧就會係右手邊麥基啦，中場谷賢志啦，左手邊咧就係陳柏涵，前面就係拉斯石嘅，咁至於南華嗰方面咧，咁就呢、這個龙门啦，就系、是、呢、這个叶鸿辉啦、英鸿辉啦，咁就至于个后防嚟讲咧，就会系呢、這个李志豪啦，咁就另外就亦都系郭建邦啦，然仲有个翟霆锋啦、大豪啦吓、啊，都系常规嘅。咁中场嗰方面有迪卡奥打防中啦，另外就有呢、這个另外就係呢個謝家強，兩個嘅攔截型嘅中場啦，咁就兩邊就左邊係韋爾啦，右邊咧就會係呢個迪亞高，前線就係巴維斯帕咧、加古特兩個新嘅外援。首先必須就成場波啦，咁嗰個講咗啲幾個主要點嘅入球先，同埋一啲主要嘅即係轉捩點先。咁首先第一件事咧，就南華就好早輸波嘅12分鐘，咁嗰波就反擊嚟嘅，咁就咧陳柏涵一個長傳去到右手邊拉斯石咧，喺右手邊落底線，咁叫麥基咧，咁就呢個車身啊，第一時間車身球不落地一射咧，就應聲入網，呢個波就射得好靚嘅，麥基把握得相當靚。嗱呢個波嚟講就 真係冇得傾㗎啦。咁就麥基都好少有啊，見到佢呢種咁樣嘅射術。咁就1-0先。咁就其後咧，其實就雙方都叫做膠着嘅。咁就算係南華嘅攻勢嚟講，都係只係零星幾個。最有威脅就係當中就係呢個迪卡奧咧，咁就有一個遠射啦，大約禁區邊一個射門就中柱呢個波就係阿卡古特回後咧，就呢個巴瑞斯咧就係應該係呢、這個迪卡奧咁咧，就係一個遠射就中柱就有啲威脅嘅。咁啊，去到下半場嚟講咧，就其實感覺上嗰個嘅戰情都仲係一個比較即係都係膠着嘅狀態。咁啊，其中一個轉捩點咧，咁就係來自太陽飛馬，即係有一個單刀嘅呢、這個麥基單刀快速單刀。咁啊，但係咧好遺憾就射得好曳。咁啊，呢個波咧就即係麥基始終速度就好快噶啦。呢、這個波亦都顯示咗佢好快嘅速度。咁但係好坦白講，即係佢嗰個射術同埋嗰個用波咧，就真係始終都仲係要好多加嘅磨練。咁啊，但係呢個球員其實都已經都當打噶啦。咁啊，究竟仲有冇即係好長足嘅進步咧？咁啊，真係相當之難講。咁啊，但係呢個波真係支唔入咧，係的而且確係成場波嘅關鍵。點解會咁講咧？因為好快去到大約70分鐘到咧，卡古特咧就係為南華就成2-2追成平手啊！咁呢個波嚟講咧，第一件事就係響成個過程裡面咧，第一就陳柏涵嗰陣時咧就係啱啱喺場邊咁就出咗場嘅，因為受傷。另外咧就係響個波過程裡面就係、是。施殺呢個中堅咧，就係喺禁區裏面就攣低咗，咁但係個波咧就係、是、個波過曬啦，咁之後咧應該係利馬咧先至係侵犯到呢、這個呢、這個施殺，咁啊施殺跌咗落地，咁啊計正咧，好坦白講，如果佢球例嘅情況下跌低咧，其實可以吹罰嘅，係可以吹罰嘅，咁啊但係因為基本上所有球即係所有球證旁證嘅視線可能跟曬波咧，可能就望唔到呢個情況。咁就個波輾轉就去咗左邊嘅韋爾咧，韋爾再俾呢、這個巴雷斯再撞翻俾韋爾喺左邊落底線出去，中間就卡古特後上就衝入嘅。咁就呢個就係1-1嘅入球。咁啊，其後啦，因為都施殺受傷被調出嚟啦。咁就另外就陳柏涵亦都係剔出啦，咁就所以咧就太陽飛馬個陣腳係亂一亂嘅，咁亂一亂之下咧，結果咧咁就係呢個巴瑞斯咁就係響啦，係4分鐘之後咧，響個左副禁區邊嘅位置一個右腳嘅曲射就入網。嗱呢、這個波首先第一個要即係要怪咧，就一定係太陽飛馬嘅後防咧，就似乎就係冇飆出嚟，只係含住嘅啫。咁啊，巴瑞斯其實好多時間咧係瞄到準曬去射嘅，呢個之第一。第二就係話咧，當佢射個波嘅時候，你話係咪好急勁咧？又唔似。但係咧，就響史高域手頂入，咁就都講過好多次㗎啦。呢個史高域其實咧就真係非常之普通嘅龍門嚟嘅啫。咁啊，上半場雖然都救過幾個都唔錯嘅一啲嘅攻門射門，咁但係去到一個咁關鍵嘅時刻失手咧，咁就始終呢個史高域都即係難以俾人一個信心。咁我諗就係太陽飛馬呢隊波咧，去到呢度即係呢個階段咧，要即係進身再即係成為一隊強隊嚟講咧，我諗有幾樣嘢真係要執一執嘅。咁首先就龍門位咧，基本上佢史高域同埋後備嘅龍門啊這個。吳日海咧，其實都唔係太過俾到。即係信心咧，係俾隊波。咁就另外講咧，就係話當一啲嘅主力咧，譬如講話係施殺或者摩維治受傷或者停賽嘅時間咧，咁就後備嘅水平咧，即係要數到阿灰熊啦，即係阿蘇偉全。咁就蘇偉全始終真係級數嚟講就爭咁一橛。咁就去到前邊啦，即係上一場嘅拉斯石停賽之下。咁就前鋒亦都係冇乜作為，咁就可以睇到其實呢隊太陽飛馬呢，如果淨係單講即係常規嗰11人呢， 就 OK 嘅，嚇唔曳，好好嘅對波添。咁但係當即係某一啲嘅主力，尤其是脊骨部分受咗傷嘅時間咧，咁就呢隊太陽飛馬嘅實力咧，其實係都幾擔歸得都幾緊要嘅。呢、這個就係佢哋嗰個嘅板凳深度咧，就似乎就唔係好夠。咁啊，其實其後咧，咁就雖然都換咗啲人，即係譬如講話雲迪魯域入替斯薩啦，澳洲嘅外援馬高之石入替麥寶美啦。咁但係咧作為都唔係太大。雲迪魯域就入咗嚟係有啲威脅嘅，即係。即係因為其後咧，卡古特就呢、這個衝門咁就手球上帝之手咧，咁就係兩黃一紅被趕出場，就雖然就十就變咗係打小角啦南華，咁但係都呢、這個飛馬都攻得好緊要，但係咧都係嗰句啦，目標係有嘅，但係側邊嗰兩個前鋒雲迪魯域再講一次，佢就組織型嘅，其實係中場，你話佢真係。講個射門嚟講咧，就真係普通。麥基就講完啦，麥基就打反擊係最好，你叫佢打陣地戰就唔得嘅。咁啊，再換埋咧陳柏霖走啦。咁其實前換咗林家亮入替咧，林家亮亦都唔係一啲，即係其實佢呢個球員林家亮就都幾高不成低不就嘅。咁即係所謂叫做你叫佢打後衞咩，防守能力又麻麻地，你叫佢即係。做進攻球員咩？佢啲腳法又普通，速度係好有咁，但係咧呢、這個球員就都幾得意，總係我幾得意咁啊！但係好坦白講，即係太陽飛馬，如果現時而家咁樣睇法嚟講咧，有幾個隱憂嘅。頭先我所講個板凳深度咧，到個防中位啦，因為冇咗阿白鶴咧，咁就係爭啲嘅，係會咁啊。到時究竟係會響嗰個人腳上嚇，究竟係會點調配咧？都仲係要再睇。咁就至於講翻南華啦，呢場波贏啦，贏2-1。咁就當然就南華上下都非常之高興啦。咁就其實呢隊波今日佢哋嘅人腳嚟講咧，都仲要贏得。都叫做即係嗰兩個入球喺四分鐘入面係乘住太陽飛馬啱啱話呢個啱啱線呢、這個佢哋嘅後防施殺啊受傷啊陳柏恆啱啱就未換但係就喺呢張場邊啊即係近乎係正常嚟講實際係打少兩個之下先入到嗰個1-1球波咧就好慘即係南華嚟講嚇咁就。南華呢場波有兩個嘅新嘅外援啦，巴維斯同埋卡古特。咁由於我就呢場波就基本上唔係睇曬全場，咁但係巴維斯仲要觀察嘅嚇、巴維斯仲要觀察。咁但係咧呢、這個卡古特咧真係睇到佢嘅級數。呢、這個球員咧佢似乎打嘅位置都可以好多，活動範圍係好大。有時進攻中場見到佢，有時。在前線亦都做到 hold 波，咁就呢個球員嚟講個走位係好闊啊，走位好闊，即係都好一定係有用㗎啦，級數亦都一定有。腳法啊、射門等等，我暫時就唔評論。咁但係初步睇呢個球員咧，即係我成日都有一個理論就話，第一場波你就可以入到波嘅外援咧，就衰極都有限。咁又尤其是呢場大波嚟添。咁就更加可以顯到出咧，即係呢個卡古特同埋呢個巴維斯嘅水平咧，就一定好坦白講，即係差極啊，都有個譜嘅啊，差極有個譜。咁就我諗嚟緊嘅南華嘅賽事啦，咁就都要留意呢幾個嘅新嘅外援啦，又卡古特咧都好緊要嘅呢個球員嚇。咁就南華總體嚟講後防都尚算係。即係一定要站翻佢後防啦，抹住阿拉斯石就抹得好，抹得係相當之緊貼啦。大豪啊，阿細豪都基本上做足本分啦嚇。咁 中場嗰謝家強同埋呢個即係迪卡奧咧，都係喺中場做到好多嘅搶截啦。咁呢樣嘢其實係反而先至係咧係南華贏波嘅根本嚟嘅，即係。唔能夠再令到呢個太陽飛馬響領先1-0嘅情況之下，再俾佢入多球咧，呢個係相當之緊要。咁就 當然啦，咁就嚟緊咧，南華都仲有一批新嘅外援，聽聞會加盟，咁就有傳話列寧峰咧就已經吹到好痕啦，咁就會加盟。咁但係開始又覺得呢隊波又出現咗一啲咧，就係響幾年前即係北基年代，即係不特基士文年代嗰種嘅人腳臃腫嘅問題咧，我又覺得又開始嚟啦。啊，即係假設即係列寧峰真係嚟嘅時候，佢哋後防有大豪、細豪、謝家強、列寧峰、迪卡奧，哇，會唔會多啲咧？咁另外邊線就迪亞高、李康年、李威廉、韋爾，咁就又會唔會又好似多咗啲咧？中場又利馬、卡古特，啊，真係～又會唔會好似覺得即係個個球員都有一定質素咁，但係真係要考張春輝嗰個嘅人腳調配啦嚇呢樣嘢，咁就所以就呢樣嘢南華都要小心。咁因為其實嚟緊仲聽講有一個歐洲嘅攻擊中場同埋一個左翼咧就會嚟嘅，咁就所以咧南華呢隊波啦，即係都要留意，因為其實咧，頭先我講嗰啲仲未數，嗰啲陳少君啊、羅廣威、鄭麗軒、高健俊嗰啲都好似未數添，咁就所以人腳就好鼎盛，咁但係咧，日後睇翻長線會點睇，喺亞洲杯會點睇咧？咁啊，我諗就卡古特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啦。咁又要講埋呢個韋爾啦，其實賽前有傳呢個球員咧，即係如果呢場波都搞唔掂咧，咁就應該係會被放棄嘅，但係呢場波就好多朋友都覺得佢打得好好，但係好坦白講，我就覺得係比之前好啲嘅，但係係唔係真係喺坊間講到即係呢場波打到識飛啊咁樣咧？咁我又覺得唔係，好坦白講，速度就呢場波都見到係有嘅，但係呢場波嘅唐建文嚟講咧，就真係頂唔住左邊嘅攻勢啦，即係其實即係第一個波啦，就係輸佢嗰邊啦。咁當然呢個波就冇得怪嘅，因為中間就已經少咗施殺，應該施殺正常喺嗰個位嘅，但係就跌咗落地就受咗傷。咁第二個波又係近住佢嗰邊嘅，但係就亦都係好遺憾，又係當嗰個嘅陣腳亂一亂之下咧，就係輸咗呢一球波。咁就南華就我諗短期內要盡快咧執翻個正式11人嘅最強陣容，呢個係最緊要。尤其是如果嚟緊佢對亞冠嗰即係一場淘汰賽事啦，咁佢要盡快咧執到一個即係最佳嘅11人陣容咧，係去即係去踢啦。因為咧就因為呢班波似乎咧嚟緊嗰個融合咧，睇下融合成點咧，係好緊要。呢場波你話佢之贏，係個別即係外援質素，尤其是卡古特嘅質素咧係贏，同埋即係太陽飛馬後防嗰四分鐘亂一亂咁之下咧，先至係輸嘅啫。好坦白講，喺嗰球波之前，即係你話南華有好好攻勢咩？我又唔係好覺。咁就所以咧，呢場波嚟講就南華之贏，即係嗰第一球波係好緊要，真係好緊要嚇。咁就呢場波就大致咁樣啦嚇。咁就另外一場就簡單啲啦，就流浪咁就作客啦，傑志就4-1，咁就輸呢場嘅。咁就傑志就出咗個新嘅亞援咧，就叫張敬真，咁就係打過南航 K League，咁就已經30多歲個老將。咁好坦白講，佢同列文嘅級數就完全係冇得比啦。列文有英超經驗，咁張敬真只有韓職經驗咧，就完全係冇得比嘅。咁長波嚟講咧，就流浪第一件事就史高斯咧，咁就係因為就係上一場兩黃一紅啦，所以呢場波停賽係完全影響咗流浪嘅攻擊力量嘅。咁因為前面咧只係擺咗林學希，咁就另外咧就係米路史拿域同埋卓耀國喺前邊，基本上攻擊能力非常之疲弱。因為咧咁就係講數翻佢嘅中場啊，流浪嘅中場嗰三個咧，一個叫盧斯安奴，往時打中堅嘅， 另外呢就會係呢個陳銘剛就打房中嘅以往。另外嗰邊呢就係、呢個羅曉聰往時打右後衛嘅。咁基本上呢三個中所謂嘅中場球員呢其實往時都係即係都係打啲防守嘅方面出身，有兩個直情係基本上係第一次打個位咁滯添。咁就所以呢喺個用波組織啊傳送去前面嗰三個度，即係林學希、米路史納域同埋卓耀國嗰度呢就真係好問水。咁第一球波其實就流浪入波先就好早嘅，咁個波就吊埋去啦，咁張敬真可能就我會覺得應該係可能初嚟報到，默契又唔係好足，咁熱身又唔係好足，都未瞓醒之下呢咁就俾咗林學希，咁呢就係、半單刀喺左副側位呢一射就掛網，射就射得好靚嘅林學希，咁但係呢個波呢張敬真之失位呢咁就係一個輸波嘅主要原因，咁但係其後張敬真嘅表現就冇乜問題嘅。咁、但係都再要講句啦，以今日流浪呢一集嘅前鋒呢基本上就唔能夠即係同呢個即係評價張敬真究竟個級數去邊度，即係呢場波嚟講當然就其後就相當之穩定啦，即係應該做到嘅嘢佢都做到，咁但係好明顯有幾樣嘢睇到嘅，一就係佢本身個速度就唔係好夠嘅，二呢轉身都係普普通通嘅，咁但係佢啲 tackle 都尚算係幾準成，即係經驗都係一定係夠嘅，咁但係再講一次佢同列文比係冇得比，同埋呢場波係睇唔到佢啲頭槌嘅，睇唔到佢啲頭槌，咁所以呢我諗傑志嘅後防即係嚟緊呢真係如果用張敬真拍阿列斯奧呢就肯定喺個級數上同列文列斯奧相列嘅中堅陣勢呢係有啲距離㗎啦，呢個就冇得傾嘅。咁睇下其後點樣啦，因為都係嗰句啦，咁流浪呢場波呢其後就冇攻勢嘅，因為呢即係當傑志即係執返好啦，即係定咗陣腳之後呢咁就好快就追返啦，就角球一斬斬埋去呢咁就俾阿列斯奧呢後柱呢就頂入，咁就追得快，咁其後呢更加乘住一個快開罰球。嗱、那個罰球嗰、那個罰球點呢其實就根本就同佢即係之前犯規嗰個點呢就有啲距離嘅，即係可能有成接近即係可能十零碼嘅相差，咁但係呢就開咗出嚟，咁其後就坐敵擔刀呢咁就係射咗入去。咁跟住再其後就推到下半場，咁去到係臨完半場呢咁就呢個巴良古素呢就係即係呢個車身就咁就即係射入啦，咁就再其後呢咁就係呢個下半場巴良古素咁就再其後一個車身就射入，最後呢就只見盧君儀一個直線咁就呢係即係走即係俾直線走斜之下呢咁就射咗入去，咁就呢場波嚟講就傑志盧君儀就打得好好嘅，尤其是上半場。我諗就好明顯一樣嘢就係喺上半場嘅時間呢流浪嘅後防尤其是喺個左邊位呢都可以話係呢個即係漏洞之所在。摩西斯好多時俾個坐敵引咗入去，咁就但係呢喺嗰個中場嗰個嘅防守嗰度呢陳銘剛又係縮得好入，就冇乜補位，就要個卓耀國返去補位就冇得補嘅，因為佢根本就唔係防守嘅材料，俾阿盧君儀呢就基本上喺右邊嗰度就即係不停咁樣呢係出波呀或者係產生威脅。咁就呢樣嘢呢咁就令到流浪上半場呢即係後段嘅時間都可以話係相當之風聲鶴唳。咁就呢場波呢流浪呢就因為都有兩個嘅新嘅前南華球員呢咁就加盟啦就借咗俾流浪，一個安達一個祖爾。祖爾似乎係咪好耐冇打呢，呢場波就表現非常之普通。安達呢場波打右閘呢又係令人好拗頭。其實係咪即係應該將返羅曉聰打返右閘，安達就打返上一格做返個掃檔會好啲呢，咁因為安達似乎睇佢呢即係唔係好適合打邊路唔係好適合打邊路，即係你叫佢中場打橫咁樣掃下 OK， 但係你叫佢上落 即係尤其是經常要用腰去做一啲事呢，就似乎就唔係幾好。尤其是睇佢呢，即係有時打右閘想上嚟助攻呢，佢唔會落到底線嘅。佢通常去到呢大約三閘線位就斬嘅，似乎就佢同埋斬啲波嘅質素都係麻麻地。咁我睇呢個球員就真係打邊都唔係好適合㗎喇，都係踢返去中場位又好啲。咁我諗呢個就第一場波列卡度用呢個安達，我係有啲唔明白。咁啊，至於傑志方面，下半場就其實打得好曳嘅，我覺得嚇，我覺得就好曳。咁但係都因為流浪冇攻擊能力，就下半場流浪已經好翻少少啦，有啲攻勢。咁啊，但係咧就因為攻擊力實在係太弱嘅時間咧，咁就都冇法子。咁就呢場波啦，咁就傑志上半場打得好，下半場就麻麻地，咁但都足以係贏4-1，咁就聯賽形勢當然相當之好啦。咁但係呢，因為傑志嚟緊呢就會對返太陽飛馬㗎啦，咁就嚟緊呢個禮拜日，咁就南華就會應該係對公民嘅，就禮拜六，咁就呢兩場波係都要值得留意㗎。咁同埋南華呢嚟緊就應該第一輪嘅亞冠嘅賽事應該係2月頭啦，應該係年初二，我冇記錯啦，年初二唔知年初二年初三啦，咁就係會打呢、這個亞冠杯嘅第一圈嘅外圍賽，咁就對手係但賓尼，咁就要去新加坡度打，咁打成點呢咁就仲要再睇。咁仲有時間嘅南華咁執返佢正常究竟11人點擺先啦，這個就好緊張，有時前場啊個磨合呢要重新磨過㗎，咁就希望張寶春都吸收返即係幾年前北基年代嗰個嘅即係呢個錯誤嘅經驗啦，咁就都盡快咁樣去執返好隊波，踢返盡量簡單啲，越簡單越好，總之就盡快係磨合返隊波。咁就最後都有傳話呢，即係有啲球迷會覺得即係南華分幫分派，即係巴西幫同而家歐洲幫，咁呢樣就要再睇啦，呢樣要再睇啦，因為而家呢南華嘅外援呢就滿寫㗎啦，巴呢個高勁進巴瑞斯、利馬迪亞高，咁然之後就迪卡奧，跟住就韋爾，咁數下數下呢都話仲有兩件嚟喎，就所以呢都要外援方面睇到點取捨啦，即係可能迪亞高啊嗰啲呢離隊，似乎離隊嘅機會都相當大，即係可會唔會借去其他嘅球隊呢，個可能性係有。咁但係當然啦，我個人仍然都係覺得呢，如果要借走呢或者係離開呢，韋爾呢就似乎係一個比較合適嘅人選，咁就睇下到時即係發展成點啦嚇。咁就呢兩場波我講過啦，咁基本上今個禮拜本地波咧，因為都受到之前假波新聞嘅影響啦，咁但係咧呢、這個銀牌嘅賽事入場人數幾好，6200多嚇，係今年嘅新高嚟。咁當然啦，即係南華有新外援，同埋咧南華有對太陽飛馬嘅戲碼咧，係相當之強。咁同埋咧，因為之前聯賽賽事太陽飛馬咧就係贏咗南華嘅，咁南華個決心係好大，咁所以都令到好多嘅入場嘅球迷啦，咁都去睇呢場賽事。加上咧，嗰日嚟講，因為太大球場就好耐冇用啦，咁就個球場嘅狀況係相當之理想，咁就天氣亦都好之下咧，咁就有相當之唔錯入場人數。有啲報章呢響響我哋錄音今日禮拜一呢，咁就都即係講話即係入場人數即係比之前係低，咁呢樣嘢呢某程度上係事實嚟嘅，某程度上事實嚟嘅，即係如果從平均嚟計，你唔計南華、唔計飛馬、唔計傑志、唔計東方呢四隊咧，其他嗰啲比賽嘅入場人數咧，就真係慘不忍睹。即係你基本上，如果四隊唔係互相對碰嘅話咧，咁就入場人數就爭啲。咁同埋咧，始終都係嗰句啦， 你都係用得一啲比較區隊比較其他球場入場人數低咧，係一定。始終都係擺喺旺角場啊、大球場啊，咁入場人數就一定多翻少少，呢、這個就冇得傾嘅，呢樣就嚇冇辦法。咁就尤其是截至咧，睇翻佢由將軍澳一轉轉去旺角之後咧，入場人數係會好翻啲嘅，即係尤其是嗰場對流浪都仲要成過千人去睇咧，即係除咗個時間幾好之外咧，其實就去咗旺角，由將軍澳轉去旺角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咁就無論點都好啦，喺呢個香港足球都開始有人討論啦，因為鳳凰計劃嗰筆錢咧，就三年都差唔多啦，咁啊開始要去檢討下究竟會唔會值唔值得政府應該再俾錢去鳳凰計劃，咁呢個咧就都係一個好大嘅議題，咁就因為時間呢度時間關係啦，咁我就嚟緊啦，有機會先至再詳談究竟值唔值得俾錢啦。咁今日就唔講住，咁就今日嘅呢個師兄本土筆記啦，咁就去到呢度為止，咁就下個星期好波桑時間再見咯噃，拜拜。 Hey, 大家好啊，我係黑鬼德啊，你而家聽緊呢個咧係 www.vaccine.com.hong kong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啊，拜拜。